Thank you. 车厢里面跌跌撞撞，大包小包无处可放，坐车的人啊挤在车厢，开车的人啊堵在路上。过年是个体力活，亲友聚会全靠我，吃完一波唱一波，麻将输到三点多。过年是个体力活，几天不下小酒桌，你的气他的气，哪个不喝都不行。过年是个体力活，人人混的都不错，你体面你高雅，买单的时候咋不抢了。 你说感情是一口闷，喝酒何必要那么认真， 你问我我问他，问来问去也白搭。 难得放假难得回家，心疼一点不好吗？ 哎呦我的亲，重要是开心，过年是个体力活，来杯东鹏特饮，我们心着拼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，过年是个体力活，嘴巴气鼓摆一泼， 但是有没钱都不多， 难道你没年轻过？过年是个体力活，天不下小酒桌，你的亲他的亲，哪个不喝都不行。过年是个体力活，人人混的都不错，你体面你高雅，买单的时候咋不抢了。过年是个体力活，年年都得这样过，过年是个体力活，欢乐总比烦恼多。过年是个体力活，年年都得这样过，过年是个体力活，欢乐总比烦恼多，比烦恼多。 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，我轻轻的招手，作别西天的云彩。那河畔的激流，是夕阳中的新娘。我光你的眼影在我心头荡漾，寻梦成一句一句唱到像清早更清楚，满宿满载一串一串心会在心会清晰，悠悠地在雪地招摇，在康河的柔波里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。那雨荫下的一滩不是清泉，是天上虹，揉碎在浮躁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，伴我不能不能放歌，悄悄是夜里的声响，小虫也为我为我沉默，沉默是今晚的铿锵，悄悄地我走了走了，正如我悄悄地来，我会一会一宿一宿不带走一片云彩。

着疲倦，一瞬间感觉有点厌倦，寒冷过去种种熬煎，沉默不是埋怨，有你在身边，烛光就会出现。 也许我们可以重新